住我的性感，假使可淡化伤感，同红唇膏白色指甲可否勾住你的心，无奈你的本能不欣赏这片苦心，未曾望向却欢颜的嘴角，如今我自问留住我的细心，可否感动你的心，心整理，可惜你家另有人，回望你的深沉，早解释你没秘密，内情任我揭开，完全不过谁想去斗争，能留住你，我便决定留住我，一刀的内神采，或可诱惑别人陪我坐，即使给你嘲不起的太多，全都胆小的结果，从今天我要让别人承认我，为何尚歧视我，我没有任何犯错，收起那份计心可不可，留心往日的清淡正在播的歌，仿佛发现慈悲自讨苦吃，根本讨不到欢心，凝望镜中的人，仿佛听见你声音，再留住我说天下间只有曾经最吸引，是我对于曾